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周末的音乐空间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我们今天的 Chill Out 风格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Saduya 带给我们的 Over the Edge， 越过。锋利的刀刃，我们能够在这刀锋当中去行走，听到这样的音乐，我们能够穿越一下自己的意识空间，仿佛能够把自己沉醉在一个艺术空间里边，在一个画廊当中，去任由这些画面给自己增加一些周末的音乐想象。欢迎你，也欢迎我们每一个人的加入。节奏驾到 Rhythm Mix。So coming up next, Saduya featuring By the Rain 带给我们的 Silent Awareness。 耳边的音乐，就是我们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内容。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我们的口号叫做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小时都是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非常带有冰爽质感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如果你喜欢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想要了解到我们播放了哪些歌曲哪些音乐。没错，我们现在把名称就可以来告诉大家了。现在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哦，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是 Mr. 常常小航，继续听下去。我们耳边的音乐作品叫做 Silent Awareness， 沉默的意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静静的潜意识的状态，用音乐沉浸自己。来自于 Zaduya featuring By the Rain。而稍后我们还会听到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Tempo Gusto featuring Blaze and Jace Headland 带给我们的 Painting Imagination。 一起继续关注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作品吧，节奏驾到，欢迎大家。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前晚的音乐会上，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门德尔松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名曲令现场的观众大饱耳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生活在亦庄的市民还可以欣赏到京剧《四郎探母》《赵氏孤儿》《秦香莲》，话剧《仲夏夜之梦》以及儿童剧《北京童谣城》《阿凡提》《大闹天宫》等佳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AJ Music Radi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作品叫做 I miss you， 我想你了。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热情的光临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小时的音乐都是那种 chill out 风格的一种持放的音乐，希望您可以来跟随我们的音乐，给自己的心灵稍微的放一个假。I miss you 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想象和想念。如果你在做梦的话，我相信在梦中一定会想念一个人，而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你可以在明天找个机会大声对他说我爱你。当然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让自己冰冻一下自己的心，来自于 Tiger Forest 带给我们的 Awakened by Silence， 让我们用寂静唤醒自己沉睡的心。Here comes the beat，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想查询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Vibrous Fair 带给我们的 Forest View， 正在为您播出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记住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直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欢迎你的加入。戴上耳机，纵享音乐，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给自己一点点思考的时间。希望你可以来在跟我们的音乐的互动当中迎接这个夏天。喜欢我们的音乐，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的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Plumber Face featuring F9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 Make Your Own Kind of Music。 这个版本呢并不是原版，而是来自于 F9 带给我们的 Remix 的版本了。而回忆一下 Plumber Face， 他第一次出现在荧幕当中呢是客串 BBC 的连续剧 Mayo 里面的一个小角色。而 Plumber Face 他通过他自己成年之后的生活，将不同的艺术形式呢融于自身。在2015年2月份呢，他就是获得了全英音乐奖的最佳英国女歌手奖。而在2016年，他也是作为这个当选为新一季的英国之声的一个评委。可以见得这个 Plumber Face 同学他的嗓音，他的唱功深厚啊，而且悠远。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朋友们继续分享另外一位老牌歌手了。Jennifer Lopez 就有新歌带给我们咯，来听听看来自于 Jennifer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歌 Alianio 带给我们怎样的一种听感。 Me tratas como una prisa se me das lo que pido Tú tienes el bate y la fuerza que yo necesito Cuando estamos solos te juro no me falta nada Te pongo un 13 de 10 cuando estamos en la cama Nunca había sentidoAlgo tan grande y me vuelve loca Tu lado salvaje Tú me has dado tanto Que he estado pensando Ya lo tengo todo Pero ¿Y el anillo pa' cuándo? ¿Y el anillo pa' cuándo? ¿Y el anillo pa' cuándo? ¿Y el anillo pa' cuándo?Huele como me gusta, me besas como me gusta, me agarras como me gusta, sigue así que a mí me gusta, como muerde la fruta, si sale de noche me asusta, sin mapa conoces la ruta, así, así que me gusta, sigue aquí, papi estoy pa' ti, dale atrás, que así somos las de Bronx, don't stop, muévete más, que sigue la fiesta conmigo nomás, no pierdas el enfoque, papi tienes la clase, cuando apenas la toque, un ron con tres envases. Damn, baby. Nunca había sentido algo tan grande y me vuelve loca a tu lado salvaje, tú me has dado tanto que he estado pensando, ya lo tengo todo. Pero, ¿y el anillo pa' cuándo?¿Y el anillo pa' cuándo? ¿Y el anillo pa' cuándo? ¿Y el anillo pa' cuándo? Mira, ya. No te pido na, yo no soy mujer regala. Ponte en eso ya, si no papi, echa pa' allá. Oh, tú sabes que yo tengo lo que no tienen otras. Cuando muevo mi cuerpo, el tuyo se alborota. Las mujeres sabemos lo que nos toca. Si quieren todo eso, que nos pongan la roca. Nunca había sentido algo tan grande y me vuelve loca tu lado salvaje. Tú me has dado tanto que he estado pensando, ya lo tengo todo. Pero, ¿y el anillo pa' cuándo? It's not like I have more jewelry. ¿Y el anillo pa' cuándo?¿Y el anillo pa' cuándo? ¿Y el anillo pa' cuándo? ¿Te gusta verme bailar? ¿Y el anillo pa' cuándo?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Underneath that waterfall Nobody else ever sawI packed up everything except those memories that only I can see and can't get rid of.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your body hit every nerve. Used to wake up in my shirt, that's the one I had to burn. Trying not to stare, but you are everything. You're everywhere that I've ever been.Wait for so long. Gotta forget. gotta let you go. This morning I walked through the train just like you did every day. Everyone else is the same, I wonder if you're the same. And do you lay your head in someone else's bed to help you bury it just like you always did? And now you're in all of my words, only way I can return. Memories fade in reverse, but you will always be heard. I can sing, you'll be right there with me in quotes and melodies that only I can sing. You feel like Brooklyn in the summer, been hiding half awake for so long. And is this subtlety only you ever seen, bringing the mystery back together? You feel like Brooklyn in the summer, been stumbling half awake for.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All Blanc 带给我们的歌曲 Brooklyn in the Summer， 在布鲁克林能够看到怎样的一种夏天呢？跟 Jersey 有什么不一样呢？跟 Manhattan 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并没什么不一样啊，但是呢在天气当中肯定也没什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应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 Brooklyn 跟 Jersey 也好，跟 Manhattan 也好，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区别，尤其在人们的生活习惯方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区分。那当然可能也会有说啊，这边好我那边不好这的话题，但是我们还是听歌啊，来继续关注来自 James Bay 他的一种自述的创作过程。 Us 来唱唱看，他们不是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位来自于英国的颜值艺术都是非常棒的创作才子，他的声音怎样？Us by James Bay. Sometimes I'm beaten, sometimes I'm broke, 'cause sometimes this city is nothing but smoke. Is there a secret? Is there a code?We make it better, 'cause I'm losing hope. Tell me how to be in this world. Tell me how to breathe and I feel no hurt. Tell me how, 'cause I'll believe in something. I'll believe in us. After the wreckage, after the dirt,I still hear the howling, I still feel the rush. Over the riots, above all the noise, through all the world, I still hear your voice. So tell me how to be in this world, tell me how to breathe.Tell me now, 'cause I believe in something.

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5月27日，德国六大广播交响乐团之一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当代西贝柳斯的权威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展现乐圣的独特个性，以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描摹北欧的音乐色彩。详情垂询6655000。 幽兰胜境，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林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是来自于 Cascade featuring Bobby Ryan 以及 Loki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 Almost Back。 那其实呢，提到了这样的一位非常知名的混音 DJ Cascade， 不得不说他本来是一名原本啊从事这个幕后唱片经纪工作的一个人员，然后到现在呢成为了一种举世瞩目，在音乐界呢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一个 House 音乐的明星。那他的创作生涯呢几乎是全部参与了这个像是西海岸啊，就是 West Coast 西岸 House 音乐的这种崛起跟兴盛。所以呢有机会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应该能够去搜罗一下 Cascade 他相关的音乐作品，比方说像我一样学习一下。当时呢我是在这个洛杉矶的 Grammy Museum 格莱美博物馆的当中，我去买了好几张来自于 Cascade 他的音乐作品，有新的有老的。

outside your comfort zone. I know it's hard away from home, and it ain't easy all alone. Relationships over the phone, talking to your significant other all night long.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Oh, oh, even though you might get mad at me. Oh, oh,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Love and death are quite similar, how they come and go like cat burglars. Reality is kinda hard to face, like active factors of flat earthers. Rain's a requirement for flowers to grow, and pain's a requirement for power to grow. It's a miracle how one can change from one what was just hours ago. Such is life though, it's just a cycle. The bigger picture and the smaller picture exactly the same, it's macro micro. Crack your atom and let your light glow. One day you can be the king of pop, and the next one just be wacko Michael. It's human nature, just like he told us. Let's face reality, crack the cycle. No, it hurts to see the truth in your face. Circumstances bring you down to your knees. Go on and cry in ocean, but don't drown in it. Enough to put your heart at ease. Oh, don't lose your self-esteem. I apologize for being a man. It's way harder than what it seems.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这首歌呢是以前呢 Justin Bieber 他的几年前的一首弃曲，而如今呢重新再制作再发行，而这样一首歌也会收录在了这个 Pooh Bear 的新专辑当中，又可以来循环好久了齁。那这样的一首歌的名称叫做 How to Face Reality。 那正在沃林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Staying Featuring Shaggy 带给我们的 Wait for the Break of Day， 一起来听一下咯。Rhythmic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程程小航，欢迎大家。 Right now the thing ought to get real. Right now the thing ought to get real. Right now the thing ought to get real. Right now the thing ought to get real.Real, and we no come here so we cut no deal. When the sun goes down,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ill stay. Come lay down here beside me, waiting for the break of day. In the darkest night, the moon she stays awayCome on, hold me close tonight. We're waiting for the break of day. Come and hold me close tonight. Waiting for the break of day. Yeah. New moon, rising tides and dark skies. Overnight passing ships will collide. Oversight clearly seen, it won't hide. Chest full, belly empty, can't swallow pride.Back and forth, still can't find emotion. Weary hands tremble, so they pray at devotion. A minimum toll, so the soul must pay. With tears streaming, don't cry for the break of day. In the falling rain, all your trust betrayed. Let me try to ease your pain. Waiting for the break of dayThe picket line.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欢迎各位咯。耳边的音乐来自于我们的新疆的一位非常知名的 Techno 音乐 DJ Yasher 带给我们的相关的音乐作品的混音内容。而今天我们的混音主题呢叫做 Trip to India， 来一场让我们去到印度的旅行，也特别符合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这样的一个奇迹呢。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而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Indu Safi 带给我们的 Buddha Bar， 而马上我们听到另外的一段音乐来自于 Bao Dimension 带给我们的 Daniel Mason，混音 DJ Yasha， 来自于新疆的 Techno 音乐的一个推广者，非常执着的一位好 DJ。 在2015年开始，他呢在乌鲁木齐的各种各样的低音派对当中出现，而 Yasha 也让新疆的 Techno 声音传遍天山的每一个角落。那下面时间就让我们来去漫步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呢也来开启一次旅行，让我们去到印度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音乐，也许能够配上的音乐做一次瑜伽。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বাউল গানের চার রকমের ধাপ রয়েছে, স্থূল, প্রবর্তক, সাধক, সিদ্ধি। বাউল এই চারটি স্তরে তার সাধনাকে নিয়ে যায়। এই চার স্তরের এই চার রকমের তরিকা, চার রকম চিন্তা ভাবনা, চার রকমের কাজ থাকে বাউলের উপর। বাউল গান আধ্যাত্মিক গান, পরম তত্ত্ব, আদি তত্ত্ব, এই সমস্ত তত্ত্ব নিয়ে বাউল মানুষের জীবনকে আধ্যাত্মিক জাগায় পৌঁছানোর জন্য বাউল সর্বদা গান গেয়েছে। 耳边的音乐会音来自于 DJ Yasher， 他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新疆的一位非常著名的 DJ。 那他这样的一种创作是由于他呢曾经有一次来到印度去旅行之后呢，回到了我们的国内，在家里边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有这样的一种理念，当然他也会把这样的一种音乐跟当时的旅行故事相结合，从而创作出来了一种能够带着我们的思想，带着我们的灵魂一块儿去旅行的音乐作品，叫做 Trip to India， 能够让我们去到印度感受一次印度的风土人情跟历史文化。而如果你刚刚看过了我们的歌单的话呢，如果你会发现歌单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封面，那这样一张封面就要跟朋友们去来解释一下了。这样的一个封面中的一个大大的瑜伽人物，那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克里希亚·马查亚，他呢是从喜马拉雅山脉当中去学习、去修行，并且创立了现代瑜伽，也可以就是换句话讲，这是现代瑜伽之父克里希亚·马查亚。那可以说，这样的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现代瑜伽之父，也是成就了如今的瑜伽的一种风格。而像是阿什汤加的鼻祖 Joyce 以及艾扬格大师都是克里希亚·马查亚他的弟子，而今天我们就要通过音乐来去感受一下这印度的美丽，还有瑜伽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怎样的身心的休息。 Deep House 风格的混音来自于 DJ Yasher， 感谢他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些精彩内容。而稍后时间我们还会继续他的音乐来去听下去，开大音量沉醉在此吗？这里是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nk you.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音乐空间里边来。现在听的这样的一种音乐，我们会说特别感谢 DJ Yasher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非常有质感的异域风情的音乐。而今天的音乐叫做 Trip to India。话说我们可以来给自己多一次的旅行计划，如果你没有去过印度的话，像这样的音乐可以帮我们加强一种想要去印度旅行的期待。如果去过的话，我想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音乐去回味一下自己有没有跟着一些瑜伽老师们一起做过瑜伽呢。DJ Yasher 他的音乐风格呢，从充满异域风情的律动到寒冷深刻的一些节奏变幻无穷，他也跟很多位的国外的 Techno DJ 合作过，让天山的孩子们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充满魅力的音乐空间。 想听到您耳边的音乐叫什么名字吗？想知道我们今天为您奉献了怎样的一个神奇的歌单吗？那像这样的一种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鸭式的内容是怎样带有魔力呢？欢迎各位朋友们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很简单的一种理解，用能够打动我们的印度风情的音乐来自瑜伽好咯。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欢迎你也欢迎你自己。

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J Yasher 带给我们的作品 Trip to India。 他呢在电台当中也经常会用他自己的音乐元素，他的一些音乐思想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是为什么能够被朋友们来去喜爱的。 And Techno We Trust， 那当然了，他的名字也经常会出现在 Pirate 音乐当中的榜单的前列。那在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 Anchor 跟 Yasher 呢也开始组合改变了原有的一种音乐风格之后呢，开始了以新的形式进行 DJ 的混音工作。他们呢也是从服务于舞池变到了开始分享各类风格的电子音乐，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静静的聆听电子音乐原本原汁原味的味道。而通过 DJ Yasher 他的作品能够这回让我们感受了一把印度的舞曲可能是什么样子。尽管我们没有去过印度，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音乐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来自神游，走进 Summer Wonderland， 但是感受一下更加强烈的音乐魅力。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想了解更多的音乐内容，包括我们本周的节目歌单，你可以来现在此时此刻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关注我的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两个字歌单，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而稍后还会有更加精彩的音乐为您送出。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9:06回到节目当中了，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呢是两段的 Live Site。那今天我们会为您送出来自于 Panda 带给我们的 Live Stream Session， 它的两个部分的内容啊 ，Live Site 全家桶，各位了解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您送出这样的一种现场的舞曲的混音，可能啊现场版本呢会出现一点点的小问题，不过我觉得能够有在现场混音的一种态势，再加上能够他们有勇气能够把这样的音乐抛出来让我们去分享，已经是很棒的一种做法。OK，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那当然了，今天如果你想要来参加我们的一会儿的点名互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此时此刻拿起手机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用手机 APP 听节目的话呢可以来去截屏，把这样的一张带有魔力能量的图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注意哦，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发过来以后就可以来参加我们一会儿的微信点名互动了。那么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3:38进行微信广播点名互动，也就是换句话讲，如果你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的话呢，来参加我们点名互动，你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自己的微信名字，但前提呢就是说一定要把照片发送过来才行，拍下面前的 FM974， 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在这里等你哦。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听到了很多这种带有机械相间的一种金属的声音，我们好像听到了这种机器人的感觉。我们也可以通过音乐让自己融入到了一些电影片段当中，比方说去到了变形金刚的场景里面，去给自己增加一下自己的力量，可能这个自己身上并没什么肌肉但是没有关系啊，音乐可以让我们增加一些肌肉的想象也是不错的了。所以呢，用这样的音乐可以特别适合去配的朋友们的这种健身的节奏跟步伐，来一点有氧运动，是不是来一点能够甩掉脂肪的运动。之所以呢，之前我们总在片花当中跟朋友们会说哎呀，多听我们的节目呢会有好身材哦啊，那也就是这个意思咯，听这样的音乐你不想动都困难，是吧？ OK，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 Lifesite， 来自于 Panda 带给我们的现场混音作品 Life 的全家桶，今天继续为您送出，这里是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现场的音乐混音作品啊，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其实我们之前总会听到一些个做好的现成的 mixtape，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的 live set， 这样的一种区别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马上让自己呢拉到了一个 club 的现场，就好像你此时此刻站在一个巨大的音箱旁边，然后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声波的震动，震动自己的心脏，震动自己的血液。我在想说，像这样的震动血液是不是可以加速一下血液循环，防止这个心血管粥样硬化之类的，谁知道呢？总而言之，热爱音乐的人，热爱音乐，热爱电音的朋友们运气都不会太差。马上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拍照哦，啊，来拍照，拍一下面前的 FM 974，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参加我们稍后将会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那距离今天我们的点名互动呢，将会在整点之后的3:38进行，千万不要错过。 FM 97.4 Here Comes Beats。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年5月16号是相声团体嘻哈包袱铺成立10周年的日子。昨天，嘻哈包袱铺在北京剧院举行了成立10周年专场演出。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包袱铺掌柜高小潘却没有像以往那样说更多，只说了10年的时间足以证明一切。10年来，嘻哈包袱铺发生的变化都被同行和观众看在眼里。他们的剧场从单一的租赁合作模式发展到自主运营模式，可以为观众们提供365天不间断的相声演出。从创始之初的10余名演员，到现在拥有100余名专业相声演员。2015年，嘻哈包袱铺获 A 轮融资，成为曲艺界第一个进入资本市场的相声团体。2017年又启动了大电影《兄弟别闹》的拍摄，把嘻哈包袱铺经营成了一个 IP。如今，嘻哈包袱铺的影响早已从胡同里的广宁阁走向了国际市场。嘻哈包袱铺精品相声专场已受邀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巡回演出。2016年，嘻哈包袱铺还入选亚洲品牌500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ax，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吃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第4个小时的下半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时段，也就是第8时段。哇，听起来这么长时间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应该都在节目当中守候着我们的一种音乐的存在，感谢大家。那今天呢，我们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 Panda 带给我们的一系列的现场的 live set， 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咯。现场的音乐的混音内容呢是这样的一种听感，因为它更多的是带有着 DJ 自己的一种 freestyle 啊。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音乐空间里边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能量的存在。再过3分钟就要开启今天的点名了，有没有准备好呢？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了没有？发送过来照片了没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在这里等待大家。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北京时间的15:38，正在我临直播节奏驾到最后的一个时段，欢迎大家点名，现在开始。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已经都发回来照片了，但是我能够看到的说明都已经发送成功了，但是截止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发送照片的工作到这里告一段落，我要开始点名了。那从现在开始再发过来的话呢，就不算数咯。所以要欢迎一下，目前来看最后一位发过来的就是我们的网友微乐观，你好 Lily。 欢迎一下网友老傅，我们的老同学了哈。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 Ice One 以及他的女儿 Fiona， 你好。还有呢，欢迎一下迪塞尔于帕冬日暖阳别家粉丝后援会绿的水长流。再来欢迎一下子周，还有我们的网友红福、有理儿、有面儿，还有潘啊，不对，凡，以及网友天赐。再来翻一篇看看还有谁在这里，欢迎网友这个奥环圣洁，以及茶之然、W G， 还有小星星。因为我这边看不到你的微信名字的，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奇怪的名字，所以我建议最好还是来告诉我一下你的一个名字，微信名称改成一个带有中文汉字的或者是英文名字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但如果是只是一个 emoji 的话，可能会有显示乱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不完美，还有再往下面欢迎一下自由自在若木君同学。再来看到了我们的网友海洋，还有小麦店，以及Kiwi 慧你好，还有狮王辛巴天蝎座。再来欢迎网友小小程、李强、进放单哎进放单位 UAE 赵小伟儿，以及 Day One。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网友们已经在一开始节目的一开始12点钟就发回来照片了，我觉得也是够了。欢迎网友朱凯，还有程鹏，以及新向军、兔儿、George、乌木尘，还有 Far， 还有呢曲阳，以及再来看看最后一篇还有谁在这里。欢迎网友王峰，以及张三五、月亮的鼻子、爱吃奶的猪，还有西蒙的猫、东方知行合一。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啊，不管怎么样，点到的还是没点到的，都是能够热情参与我们节目的就是好孩子啊，就是我们的好同学。继续来关注我们最后的不到10分钟的音乐了，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的现场演绎，来自于 DJ Panda， 来给我们的 Live Stream Session Panda Part 1 and Part 2 Live Set 全家桶，了解一下。